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零下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来了您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拨凉糖瓜子烟卷来，棉薄连衔，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一会儿谁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是谁啊？ 季童和大鹏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中啊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来欣赏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相声里的腿子活，黄鹤楼由韦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 别说了啊，那我赞成，咱们找家馆子吃吧。干嘛呀？饿嗝呀？是吗？这说相声的不说了，那伺候是吃吗？哎，全顶了啊！我问你，这相声讲究什么呀？ 说学逗唱？ 还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不说了，咱们小点什么，要不就唱点什么，变变样 啊？好极了，那咱们唱吧， 唱。 好，能唱吗？戏皮二黄梆子腔大鼓小曲梁花烙，风靡音乐啊，歌歌流行歌曲黄梅调。您说咱们俩唱哪套啊？呵， 会的还真不少啊。咱们今儿个唱出评剧怎么样？ 国剧啊。 好啊。您唱哪一工？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嚯！ 气包袱， 哎，而且五场通透，文武昆乱不挡。 哎呀，全才呀！ 那不就是唱小嗓儿，这差点儿。 那咱们可以找一出没有蛋饺的吗？ 啊，那唱哪出？ 唱黄鹤楼。 好，黄窝头啊！ 哎呀，那多年没吃了。 什么呀？ 啊，我一顿有仨就够了。 哎， 三气周瑜。 哦，还有三条巨鱼。 好。 带水战， 哦，还有水饭，还好哎，这有干的有稀的啊， 怎么你离不开吃啊？ 啊，怎么了？ 这我说咱们唱黄鹤楼三气周瑜带水战， 哦，不是黄窝头三条鲫鱼还带碗水饭呢？ 嗯，是饿嗝 啊。好，那咱们就唱这个黄窝头了。 哎，黄鹤楼。 哎，对对对，黄鹤楼。 咱们是怎么个唱法？ 咱们是掐头去尾， 不唱当间。 对，那就甭唱了。 哦哦，广场当间。 哎，咱唱这个这一点，刘备过江是张飞闯帐。 好，就那么办。 您愿意唱哪个角？ 哦，挑角色了。 是啊，这戏人多嘛，咱们哥俩是分包赶角。 那个他这个他我会的多呀，您会的少，待会儿我挑完了您这个。 好好好。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别客气， 我刘备啊。好啊，那我刘柱子，等到咱们俩一人一个，床归我，衣柜你拉走。明儿上午10点钟了，咱们俩律师，咱们俩。哎，你可别忘了带着身份证跟图章啊。 干嘛呀？离婚呢？ 哎，不，这可是你提出来的。 谁提了？ 不， 你说你刘备我吗？ 嗨，我说我是戏里这角刘备刘玄德。哦。 小刘啊，什么小刘啊？我来刘备。那我来这个诸葛亮。 好，我再赶张飞， 我再赶孔明，我再来个甘宁， 我再来个卧龙先生。等会儿吧，行了。 怎么了？我来刘备、张飞、甘宁这仨角了。 我是诸葛亮、孔明、卧龙先生呢。 行了，说了半天，您这是一个人。 这个，哎。 这个好角不用多呀，一个顶十个。 对对对，把一个唱好了就行了啊。咱们说唱就唱。 好，谁先上场？ 第一场先上刘备。 您先上。 您给我打家伙啊。 哎，好。 恩碰，大家伙，恩碰，大家伙，大家伙， 哎，打家伙干什么？打小锣啊？ 哦哦，打小锣啊？ 哎，恩碰， 打小锣，打小锣 啊？你打出来呀、啊，抬一抬，令令抬呀、 啊？哎，好，再来， 恩碰， 抬抬令令抬。 地，那是怎么回事啊？ 这锣掉地下了。 哎，是， 抬抬令令抬， 地的人祸灭孙曹，孤心安安落。 抬，哎，这对了吧？ 对了，别说呀。啊，心神 啊。 好嘛，和这俩瞎子，你怎么也叫我先生啊？ 啊啊，学生， 好到学校了 啊！ 你称呼我主公啊？ 主公 啊？ 哎，这主公什么东西啊？ 主公就是皇上啊！ 哟，您是皇上啊？ 啊， 那您搂钱吧。 怎么了？ 我避实。 哎，去上台酒了。主公， 哦啊，哦哦哦，来来来， 啊，近臣 啊，公主。 哎，公主还不如呢。 啊。 哎，主公 啊，公啊，主公， 此番国将东吴府尹，你把故王害苦了。 那是什么？我把你给害苦了？哎哎，吴兆南 啊， 你凭不凭良心？ 什么 啊？哎，你借我那5000块钱快仨月了 啊， 我连提我都不提啊。 是是是， 你说你没表带，我马上把手表发给你啊。哎，昨晚上咱们吃饭也是我请的客， 哎哎， 我把你害苦了 哎哎 啊？说我 哎哎 啊？ 哎，你提这干什么呀？不是你把我害苦了 啊？谁害苦了你了？ 诸葛亮把我害苦 了。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找诸葛亮去、 啊、 你不去的就是诸葛亮吗？ 我哦哦哦，对了，这个戏里边的诸葛亮把刘备给害苦了。 哎，此番国将东吴府尹，你把吴王害苦了。 哎哎，各位，这可是诸葛亮害的，跟我无关啊。 嘿、哎，你解释什么呀？打笑话呀？ 哎哎 哎哎，大锣了。唱浪起来唱啊、 哦、好，唱浪起来的唱，浪起来的唱， 心中恼恨之火亮， 唱 你比孤王过长江， 唱 龙潭虎穴孤去闯， 唱起来起来的唱的起来唱 啊 啊 啊 啊啊！哎，诸葛亮骑驴来的。 对吧？该你的词儿了 啊！我什么词儿啊？ 山人送主公啊！这完了，我还唱一句呢。 哦，山人送主公， 哎， 空来宽，切来宽， 分明是送孤王去见燕王。 山人送主公， 免。 山人送主公， 免了。 山人送主。 哎，你把我送哪儿去、啊、 我送绿岛管训。 哎，该你了。 哦，该我了。哎，该我的还我吧。 什么？该你唱了。 我唱什么词啊？ 哦，说了半天你不会呀、 啊、哎，生旦净末丑，身家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啊。不会不会，我跟你唱。 你会？ 那会不是就唱了吗？ 忘了。 没有。 怎么了？ 就是想不起来 了。这不跟忘了一样吗？ 什么？这个人有失神，马有乱蹄啊！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我会的戏都太多了，插在一块了。你提拨我一句，这也小不了你，也大不了我呀。 啊、哦，好，您听听这一套啊。这个刘备下去之后，您这有四句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后面又来易德章啊。 哦。哦，还是那老词儿啊！ 嗯，告诉他老词儿了。 您打家伙吧， 哎，唱浪起来的唱。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在袖内藏。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将身我且坐在中军宝帐。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后面又来。一得掌，一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呦呦，你怎么打人呢你？ 我不能不打你了 啊！ 你怎么唱上河南坠子了？ 哎，你 讲理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啊？ 哎，这个想当初刘关张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在什么地方？ 南阳卧龙岗啊。 哦，南阳属哪一省管？ 属河南省 啊。对呀、啊，河南。 上河南坠子呀！ 哎呦，那唱什么呀？ 唱评剧。 好，那再来。 啊，唐郎起来的唱。 十公上马，幸福双，三人八卦九内藏，江山铁座中军长，威呀！ 嘿，你这是诸葛亮啊？ 这诸葛亮他妹妹。哎呀，换， 唐郎起来的唱。 十公上马金不双，三人八卦就内藏，将身且做中军长， 忙起来的唱， 后面有我来一个掌。 怎么了？ 揍我！你要揍谁呀、 啊、 你？ 啊，哎，这是谁？我哪敢揍你呢？啊，我说走啊，张飞出来了。张飞是个大花脸，嗓门大。 哎呦，我有心脏病啊！ 那怎么办呢？ 不是，您应该先告诉我一声，说这个张飞啊要出来了，这我就不害怕了呀。 好、哦、好好好，张飞要出来了，您可别害怕。 好，我不害怕。 走、 啊，不害怕。哎呦，不害怕。 哎，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哎、怎么了？ 你给打家伙呀？ 哦，对，再来。 张飞要出来了，可别害怕。 哎，这不害怕。 走、 啊。哎， 你那怎么唱啊？你打急急蹦啊！ 哦，好，急急蹦。 张飞出来别害怕， 快吧，走吧，急急蹦，急急蹦，急急蹦， 你那还抽风？ 抽风， 靠抽风干什么呀？我枪！ 哎，好，再来吧， 走， 枪！ 哎呀，救命啊！怎么没完了你啊？我出场到台口有个风灯舱，这儿还有个哇呀呀呢。 哎，这你怎么不早说呀？ 再去哇呀呀。最重要了， 你都把我给累死了， 可把我给急死了。 好，再来吧。 张飞要出来，可别害怕。 哎，不害怕， 走吧。 将，噔噔噔， 哇！哎，我哇呀！ 你倒是哇呀！ 哎， 你忙什么你？ 你忙这份乱劲打家伙？ 哎呀，唐郎前，唐前 的当。林中恼恨诸葛亮， 当。 多时不与谋商量， 当。 怒气不息应报。快快换那谋大雄王 敬他 何老啊 敬他 我何字 敬他 何老啊 敬他 我何字 敬他怎么回事护食啊你 何老啊 敬他 何何字 他不咬你 怎么回事咬人 啊不你用手指我干什么你 该你的词了 善人宋之公 哎我张飞都上来 了、哦、善人宋张飞、 哎、宋张飞干什么呀说你的词啊 哦我的词 啊 我什么词啊 嘿到底你会不会呀、啊 哎、这是什么话啊生旦净末丑 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你都有 啊 哦不会跟你唱我、哦、会不就唱了吗忘了没忘想不起来了还是这一套是不是、啊、 不是这个人有失 啊马有问题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啊我会的戏太多都查住了提拔你一句也小不了我大不了你对不对 哎你怎么都会了 啊你说了好几遍了嘛 是什么词儿吧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紧的保障围着水来 哦 还那老词儿 啊是不是 哎好咱们再来 苦恼啊 请他 我喝的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紧的保障围着水来 咱就围着你来 哦你围我来、 嗯、 我不惹你啊 你也别来嘛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黄鹤楼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小段家堂令 哎呦、啊、这有些日子 没见着您了啊。 是啊，跟着电视的外景队啊到大陆拍戏去了。 您别看咱们哥俩不常见面啊，你们家里有几位哎我还常见。 哦，谁呀？ 令堂。 嗯，这位还拽生啊。 前天对，就是前天还见着了呢。 前天 啊， 在什么地方？ 天母西路。 哦哦哦，那可能是去荣民总医院里去看老朋友去了。 见面我能不理他吗？ 啊， 我一看表快12点了，得了，咱们也别回家吃饭了。这么着，我请令堂在荣总旁边吃的蒙古烤肉。 您看看，又让您破费了。 呀，这是什么话呀？ 啊， 咱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交情啊？ 哎，那交情是没得说。 哎，他那儿还有这个沙拉棒， 嗯， 来瓶酒，坏了。 怎么了？ 感情令堂啊是酒串皮。 是啊， 脸也红了，浑身起这个鸡皮疙瘩。 啊， 我哎呦，怪不好意思的。 嗯， 不该啊，让令堂他喝酒。 哎，那倒没什么。 我问令堂了，下午有事儿没有啊？ 嗯， 令堂说没事儿。我说那好极了， 嗯， 我也没事儿。吃完了饭呢，我拦了一部计程车，我就请令堂一块儿上北头洗温泉澡去了。 什么？洗澡去了？ 啊， 错了吧？ 怎么会错了呢？ 哎，您说的这令堂是我们家的吗？ 怎么不是？我给他搓的澡嘛。 啊，我还给你们令堂搓的脚呢。 哎哎，这位怎么火啊？这位， 哎，你带我们家令堂洗澡去，那我能不火吗？ 我请令堂洗澡。 别说了 啊！ 我问问你 啊， 你说的这位令堂长得是什么模样？ 哟，哎，那我还能说不上来吗？ 你说说。 大高个儿，脸上有点浅白的麻子，重眉毛，大眼睛，凉皮儿，花白的胡子。 胡子 啊， 这令堂长胡子？ 哎，令堂不是这模样吗？ 哎呦，长胡子的那不能称呼令堂，那得称呼令尊。 哦，尊是什么玩意儿啊？ 胡说八道啊。 啊， 尊不是玩意儿。 哦，不是玩意儿。 喂喂喂，看什么叫不是玩意儿啊？尊是我爸爸。 哦，尊是你爸爸。 对， 那平就是你大爷喽。 高是你叔叔。 那冠是你哥哥。 什么乱七八糟的。尊卑长幼要有分寸，这不能乱开玩笑。 哦，刚才我说那个堂堂的到底是谁？ 堂那是称呼我妈。 哎呦，老大哥呀， 啊， 您抽过俩嘴巴吗？ 为什么呀？ 我要知道堂是你妈，我怎么也不能带她到北头洗澡去。 你就别提这茬了。 现在我才明白了。哦，堂就是你妈。 对 啊，厢房是你姥姥， 过道是你二姨儿， 大门是你奶奶。 哎呦，怎么都不懂啊。哎，你有没有听过戏啊？那四郎探母里高堂老母，那高堂就是我妈。 哦，高堂是你妈。 对， 红糖是你姑妈， 冰糖是你舅妈， 巧克力是你干妈。 你懂什么乱啊你？生身之母，养儿之娘，您不可以拿他老人家开玩笑。 哦，那我见着你爸爸应该怎么称呼呢？ 你见着我爸爸应该深搭一躬。 哦，我见着你爸爸就冲他拉弓。 哎，我见着你爸爸先自个儿见。 我给你爸爸一手， 你先我给你爸爸一手榴弹， 我给你爸爸一迫击炮。 怎么回事？开火了？ 你不是搭一弓吗？ 哎呀，不是弓箭的弓， 嗯， 是鞠躬的躬。 哦， 躬就是行礼 啊。 你见我父亲深搭一躬，口称伯父在上。 伯父又是什么东西啊？ 伯父不是东西。 不是。 哎，伯父就是我爸爸。 哦，那悲秋父是你叔叔。 哦，赤壁父是你爷爷。哎呀，别起哄，你见着我父亲深搭一躬， 嗯， 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有礼。 嗯， 我父亲必说有劳贤侄挂怀。 哎，贤侄干嘛呀？ 贤侄就是指你呀。啊， 哦，贤侄那不会用锤子砸弯了吗？ 哦，你是火筷子。 你是火钩子。 你爸爸是火炉子。 你爸爸是什么？ 大铁天线。哎呦喂，贤侄贤侄，没拿你当外人。 哦，拿我当你们家姑老爷。 拿我当你们家大舅子。 哎，就这么办吧。 是不是？是，怎么就这么办呢？哎哎呀，你到底懂不懂啊？ 怎么会不懂啊？你听我说啊， 啊， 我见到你父亲敢步近前，深搭一躬，口称伯父大人在上，侄儿这厢也有礼了。 嗯， 伯父说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队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吴兆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根据《笑林广记》里记录的笑话改编而成的相声作品《各有所怕》。 您对于天文有研究吗？ 啊，天文地理那都是专门学问呢、啊，哦，那太深奥了。 其实也没什么， 啊，那这么一说，您对天文有研究？ 也不是有研究，我是生而知之。 哦，你是天赋异禀，有特异功能。哦、 你把我当成宋七力了？ 那 我是得天独厚，有很重的关节炎。 关节炎，你告诉我们干什么呀？ 你别看不起我这关节炎 啊， 它还很管用。 管什么用啊？ 它能预测天后。 哦，哎，您说怎么个测法？ 我这关节炎呢、啊，要是疼得厉害，明天准阴天。 哦， 要是不太疼，那明天准能看见太阳。 哦，哎，那要是刮风下雨，能测得出来吗？ 也行啊，不过那就得用点仪器了， 跟天文台一样。 没那么复杂 啊， 主要是一块手绢跟一根竹竿。 干嘛呀？ 把手绢系在竹竿上，从窗户口捅出去。只要5分钟的功夫，就测验出来了。 哦，就这么快？ 哎，如果这手绢呢往东飘，那是刮西风的。如果这手绢往南飘，那是刮北风的。 啊，如果要是往西飘，那就是刮东风的。 哎，看看你也懂天文了不是？ 就这个呀。哎呦喂，哎，那要是测下雨呢？ 也不难呐，你把这手绢收回来一摸，干的没下雨，潮的下小雨了。 要是全湿了，那就下大雨了，对不对啊？ 对，你可以去气象台工作了。 不，去你的吧，去给人家扫地人家怎么样？ 不开玩笑，你知道咱们生存的这个天体是什么最重要吗？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这个太阳最重要啊，没有阳光的照射，万物都不能够生长啊，这个学名叫做光合作用。 对，那影响我们人类的可又是什么呢？ 那是，哎，你看这一问还把我给问蒙住了。哎，不，您说说是什么？ 云。 云？ 对，刚才不是说阳光重要吗？ 是啊， 可是一有云把阳光遮住了、 哦、 要是长期的有云，永远见不到太阳，万物也是活不了。所以说云哎厉害。 哎，对，要照您这么一分析，这云是最厉害的、 也不能算最厉害。 那还是什么比云厉害啊？ 风。 刮点风啊。 对对，你看本来这云挺厚啊，一刮风呢，哎，云彩全散了，露出太阳来了，万物又能复苏了。你说风厉害不厉害？ 那就该说风最厉害。 不不，风也不能算最厉害。 哎，这风不是把云彩都刮散了吗？ 可他也有怕的呀。 风怕什么呀？ 风怕旮旯。 旮旯啊， 两堵墙的犄角，哎，就叫旮旯啊。风在平地呀、啊，刮得多顺畅啊！所谓一帆风顺，所行无阻啊。遇上电线杆子还能唱歌呢。 那是唱歌 可是遇上旮旯，就麻烦了。 怎么呢？ 他过不去呀、啊。他自由惯了，以为天下都是他的，肆意横行，这回可吃瘪了。 喂，那就回头吧。 他回不了头。 怎么呢？ 后面还推着他呢。 哟，那怎么办呢？ 他使劲这么一钻，坏了。 怎么了？ 头也破了，脖子也窝了，非找伤科不可了。 你待会儿吧，这风还有头还有脖子。 怎么没有啊？你听见过京剧的木虎关吗？ 干嘛听过呀？我还唱过全本的黑风怕呢。 在高望游庄的时候有这么句唱词，你听见过没有？ 哪一句？ 我让风头抓风尾，喜欢那分明。 是有这么一句啊。 既有头能没脖子吗？没脖子脑袋长哪儿？ 对呀、啊、哎要照你这么说，这旮旯可以算是最厉害的了。 那也不一定 啊。哎，您不是说风都怕旮旯吗？ 可旮旯怕耗子 老鼠 啊，甭管多厚的墙旮旯，耗子都能够盗洞。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盗洞吗？ 哦，这么一说耗子最厉害了。 耗子也不能算最厉害 啊，这墙旮旯都怕他吗？ 耗子怕猫。 哎，对呀、啊、是猫就避鼠，黑猫白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哎，这么一说这猫是最厉害的。 猫就怕狗，狗一叫猫准跑。 哦，那是狗最厉害。 狗最厉害呀，可是他怕厨师傅。 哦，爹，狗怎么会怕厨子呢？ 从前大家庭养狗啊，都是归厨师傅喂 啊。 这厨师傅要是喜欢狗呢，有什么剩肉啊、排骨啊，哎，都给他吃。 嗯， 狗欢喜，一块骨头到嘴里嘛。 是啊，啃骨头磨牙嘛。 家里也有猫啊。这个厨师傅买菜去了，怕猫进厨房偷吃鱼虾，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把狗放在厨房门口趴着， 看着那猫。 哎，对呀、啊，等他买菜回来，必弄点什么猪肝啊、肉皮呀、啊、喂他。 看门有功，鼓励鼓励。 这要是狗瞧这厨师傅上菜市了，他也找野狗谈恋爱去了。等这个厨师傅回来一瞧，厨房里碗也翻了，盘子也打了，鱼也没了，虾也光了，一气之下非把这狗狠打一顿不说呀，还不给他饭吃。 哦，饿着他呀。 你说他怕不怕厨师傅？ 哦，这么说这个厨师傅最厉害。 谁说的？ 嗯， 厨师傅最怕老妈子。 你是说女佣人？ 对，从前大家庭的女佣人不叫下女， 那叫保姆。 那是奶妈子的名词 啊。 女佣人叫老妈子，也叫老妈。 哎，听着还挺俏皮。哎，对，老妈进京，老妈开榜吗？我过去听过这两出戏。 还有一出枪毙小老妈 啊， 这是唐山烙的蹦门戏。 哎，对对对。哎，我问您呢，这厨师傅干嘛怕老妈子呢？ 你想啊， 嗯， 厨师傅做得了菜饭，不是得老妈子从厨房端上来吗？ 是啊， 比方说天凉，他要是快点走，把菜送到桌上，哎，刚做得的菜，包羊肉又香又热又好吃。 那当然了， 他要是慢慢走，再经过一阵风，得这包羊肉都凉了，还有什么吃头啊？ 哎呦，这一快一慢，一凉一热，那差的是太多了。 要是热天该吃点清淡的，什么拌黄瓜呀、拌撇了呀 啊，凉菜。 菜他一吃，哟，这黄瓜怎么都蔫了 啊，不脆了。 这老妈子要是向着这厨师傅呢，就会说：“太太，这天啊太热，他买回来我瞧还挺鼓励呢，这厨房可热了，这么一会儿就蔫了。您没瞧他那大灶上炒菜可辛苦了， 用 手脚 真怪，又干净又麻利。您瞧，您瞧这鱼多新鲜！您太太，您吃鱼，太太一吃鱼 啊，那黄瓜的事儿 啊，差过去了啊，我这饭碗呢算保住了 啊。这是这老妈子向着这厨师傅。 要是这老妈子不待见这厨师傅呢？ 哎，什么叫不待见呢？ 就是不大爱见的连一事不待见。 哦，就是不喜欢的意思。 对，那这厨师傅就倒霉了。 哦，怎么？ 菜上来了，太太一吃，今儿这肉丝怎么这么老啊？ 啊， 老妈子说了，嗨，他是毛厨子怕旺火，这不叫炒，叫熬，那能不老吗？ 啊， 您瞧看那块抹布，都快成地皮色了。 哟， 这还不说，他炒菜的时候还爱抓脑袋 啊！ 您瞧菜上那白的，那不是白胡椒面，那是他的头皮屑儿。 哎呦， 这太太差点没吐了。 是啊，多恶心呐！ 快快快，马上叫他走吧啊！ 下工了， 这饭馆算砸了。 哎，要照你这么说，这厨师傅是怕老妈子，还是老妈子最厉害？ 也不尽然。 那怎么呢？ 这老妹儿的去留全掌握在太太的手里、 哦、 高兴了怎么都行，能认成干姐们儿。不高兴了，一句话说废就废， 也炒鱿鱼啊， 全凭太太一时的好恶。 哦，那这么一说还是太太最厉害。 不，太太怕老爷。 为什么呢？ 先说经济大权在老爷手里呢，再者说你要是不顺着他，他在外边弄个小老婆，让你这太太日子不好过，所以说太太怕老爷。 哦，对对对，哎，这么一说那老爷是最厉害的了。 也不是，老爷怕官。 做官的、 哎、你这老爷光有钱没势力，你要想盖房子，钱也有了，地也有了，土也有了，他就是不给你建筑执照。 为什么不发建照呢？ 你跟这官的私人友谊没有建立啊。 哦，非得变成好朋友，互相要来往。 哎，您就是什么都不合格，只要有来往，哎，马上可以盖。 啊，这就是官商勾结。 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可不负责。 我负责，官商勾结我说的、 啊、所以啊，再有钱的老爷们也怕官。 那么说这官最厉害？ 官最厉害呀、啊、可就是对下属厉害。再大的官一切还得听元首的。 是啊，水大漫不过鸭子去呀、啊、哎，当然是元首最厉害了，没有比元首再厉害的了。 阎王爷 那啊， 阎王爷一请他去开会，准保回不来。 那可不，所谓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凶。哎，这么一说我知道了，阎王爷最厉害， 玉皇也有权撤他的职。 对，哦呦，玉皇大帝的权最大，那还是玉皇大帝最厉害，他没得怕了。 他怕天。 怕天、 啊、他在天上坐在宝座上听闻，那是民众的信仰，百姓的支持，说不定哪天大伙儿一泄劲，这天一裂缝 啊， 这玉皇大帝从那缝掉下来了，摔成碎玉块了。 啊，那这么说天是最厉害的了。 天怕云呢、啊、云他一遮就把天遮住了。 那这么说还是云最厉害。 没错嘛，云才怕风啊， 风最厉害， 风怕旮旯。 哦， 旮旯怕耗子，耗子怕猫，猫怕狗，狗怕厨子，厨子怕老妈，老妈怕太太，太太怕老爷，老爷怕官，官怕元首，元首怕阎王，阎王怕玉皇，玉皇怕天，天怕云在，云在怕风，风怕旮旯，旮旯怕耗子，耗子怕猫，猫怕狗。 你没完了。 啊，完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根据传统笑话改编而成的相声作品《各有所怕》。下边我们要欣赏的这段作品呢，它的原型啊同样出自《笑林广记》，我们来欣赏这段《家兄》。 这个过去封建社会帝制时代啊，那些个当官的那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啊。 是这样吗？ 有这么两句话呀， 啊， 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嘛。 该意思是， 只要当上知县， 啊， 做上三年，不用刻意的贪污，就能有十万两银子的进账。 哦，奉银多， 七品官 能有多少俸银呢？ 那哪来的十万两银子呢？ 那时代啊，这县太爷就是土皇帝， 他说了算， 不但管一线的行政，还管司法。 哦， 只要有两道打官司的，准有送钱的。 哦，被告理亏，送钱行贿。 那可不一定。原告有理，也得送钱。 干什么呀？ 不然头一审就得判个诬告。打完了押起来。 这叫什么王法呀？这 他就是王法。最好的呢是分家争产的官司。 怎么呢？ 结果必然是双方都败诉。 那谁胜诉呢？ 你得县官一人赢。他首先的人瞧着县官日进斗金，心里也痒痒啊。 是啊，那有不眼红的吗？ 所以各显神通的去敲竹杠，到处勒索。 哎，怎么叫敲竹杠呢？ 从前这个走私逃税 是以烟酒盐三项为大宗。 哦，抽的烟喝的酒跟食用的盐。 对，甚至于有那个带着私货背着伞倒爬城墙冒险跳城走私的。 从城墙上那么高往下跳，那不得摔死啊？ 不要紧，他有伞呢。 雨伞？ 哎，可必得是温州做的伞。 哦，结实。 对，不会翻过去，下来的时候啊一撑那伞就跟飞似的，嘿，飘下来了。 这是空降部队的祖师爷。哎，那不对啊，落地的时候那不得摔一下子吗？ 摔不着。 怎么呢？ 下头有人 等着接他， 谁接砸谁。 那 用竹杠子绑上破棉袄， 哦， 横着，哎，一拨他就泄了劲了，所以呢摔不着。 哦，你四两拨千斤，这个就叫敲竹杠。 哦，不对，这不是敲竹杠。 那那敲竹杠又是怎么回事呢？ 走私的人呢，把这个私货 啊 藏在敲东西那个毛竹筒子里头， 啊， 外面看不出来，用它挑着一般的货物进城， 逃避上税。 哎，可是税吏呀，比他们还精。 哦， 也用不着挑明了。就用抽旱烟的那个烟袋锅， 铜的， 哎，一敲他这个扛着的那个竹杠子， 敲竹杠 里头要是空的 啊， 那是梆梆的， 跟梆子似的 啊。里头要是有私货，那可是噔噔的。 哦，死个堂呢， 那还用说话吗？ 啊， 当时就把钱递过去了。 哦，这敲竹杠是这么来的。 哪天呢也得敲个百八十两的。 这全归那税吏吗？ 不，四六分账。 跟谁分？ 跟县官分呢。 哦，他拿四成。 不，县官拿大份。 哇，这还有一定的章程。 哦，大家都很守法。 就瞅这法呀， 还有那田赋，那真是捐滴归公啊！ 捐滴归公，一点一滴都不扣，全归公。 正相反 啊， 是大数的都归私有下腰包，剩下那个捐捐滴滴的那才归公啊。 哎呀，照这么算呢，三年十万两银子还不止啊！ 这说的是不乱来的清知县。 哦，那就有这么肥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些个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拼了命的读书求取功名呢？ 全想当官 啊！只要混上个官就行， 不论官大官小。 是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嘛。 啊， 反正每个人呢都有一把耙子。 耙子 啊，拿耙子 撸我。 这把耙子比那个猪八戒那个九齿钉耙还厉害。 哎呦喂， 阎王爷住哪儿啊？ 十八层地狱啊。 谁他们能搂到第十九层去，把阎王爷都赶跑了。 好， 过去啊有一位县太爷在任上接到家里的报丧帖子，说他爸爸与世长辞死了。 那得赶紧回去料理老爷子的后事啊。 按照当时的规矩，请假三年回家守制。 是啊，这是人死之道嘛。 在回去的路上啊，就瞧见后边总有个老头跟着。 哦， 一直跟到了家门口。 哦， 这位县太爷可就生气了 啊， 问这老头，哎，老头啊，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那老头怎么说呢？ 回禀大人，您呢在那儿做知县 啊， 我呀 就是那儿的土地爷。 哦，他是土地爷。 你不好好的当你的土地爷，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是啊，那土地爷怎么说呢？ 回禀大人呢，您把那儿的地皮都刮来了，我不跟着您，我上哪儿去啊？ 连土地爷都没地可管了。 这虽然是个笑话哈，但是可以说明嘛，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于贪官污吏的怨恨跟心情。 是啊，要不然也不会编出笑话来讽刺嘛。 再跟您说一个，这可不是笑话了啊。 哦，这是真事儿。 哎，真实的故事。 哦，过去的旧事。 对了，有这么个县，这个知县调走了， 荣升了， 新任的知县呢还没来。 接任的县官还没到， 这时候衙门里头剩下的三班衙役啊，是人人自危，个个心里打鼓。 为什么呢？ 就怕新任的知县一到职啊，打碎了自个儿的饭碗。 哦，没法捞钱了。 那会儿的官场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呢。新官一上任，旧人满得换。 哦，是啊， 这是帝制时代封建社会的特色 啊。 就拿一个县来说吧，从师爷、庶务、书吏，一直到三班衙役、厨子、门房，全得换成自个儿的亲戚朋友。 干嘛这么折腾啊？ 换上自个儿的亲信，办起事来方便，可以任意的贪赃污吏。 肥水不落外人田，有点便宜也不能让外人沾了。 再者说了，这份差事是县太爷提拔的，能不表示表示孝心吗？他能不听话吗？ 是啊，那怎么个孝顺法呢？ 甩开了耙子帮着搂， 好嘛。 没过几天，这位啊新任的县太爷来了。 姓什么呢？ 姓钱。 哦，钱大老爷。 从一个穷县里花钱运动调到这儿来的。临走的时候呢，那穷县里啊送不起东西。但是送给这位老爷一个外号， 钱青天。 钱耙子 啊。 一听这个外号，那就是 我们就知道这位县太爷的德行了。 他上任呢，就带了一位师爷，还有一个庶务。 哦，管账的。哎，这还不错嘛，不至于大换班嘛。 衙役三班大伙儿放了心了。可是有个刑房的书吏心里头犯嘀咕。 怎么呢？ 他是掌管刑名的呀。 啊， 所有打官司的人都打他手里经过呀。 哦，油水很大。 当然了，不过打碎饭碗的机会啊也最大。 哦，哎，那怎么办呢？ 他想啊，花俩钱运动运动。 哦，关系建立起来。 可又不知道这位县太爷什么脾气。 对，这马屁别拍在马腿上。 想来想去，哎，他有了个好办法。 他有什么高招呢？ 赶紧跑到一家金银首饰楼里头啊，定打了一个50两重的银娃娃。 哦，纯银的。 他把这个银娃娃呀 啊 放在老爷的书房里头，一个人来到后堂。见了知县这位钱耙子，躬身施礼。启禀老爷，家兄前来拜见太爷，现在书房候见呐。 这位知县怎么说呢？ 钱耙子听了一愣。令兄是谁呀？家兄就是我哥哥。 喂，这不废话吗？ 我知道是你哥哥，我跟他父父相识啊。 啊， 回禀太爷，家兄与太爷交情甚厚。不对呀，我怎么会不记得令兄是谁呢？回禀太爷，您到了书房一看呢，就明白了。 哎，对，见着就认识了。 好，请令兄在书房招呼，我马上就到。 行了。 这位县太爷钱耙子来到书房一瞧，音儿没有啊。 啊， 仔细一打量， 哎，看见了， 他桌上放着一个银娃娃。 啊， 走过去用俩手这么一掂，哎，分量还不轻呢。 那50两的吗？ 哦，这就是刑房书吏的家兄啊。好。哎呀，您好啊。请到后堂吧。 哎， 把银娃娃抱走了。 哦，把家兄入了铺了。 这位刑房书吏自从有了这位好家兄之后啊， 啊， 这个差事可就算稳住了。 这股香还真烧对了。 胆子呢可也越来越大了。 有那家兄给他撑腰吗？ 没过了半个月，可巧啊，来了一个打官司的，还送了100两银子。 嚯， 这刑房书吏啊，仗着他那位好家兄 啊， 私自就磕去了50两。 哦，合着他把家兄又接回去了。 可是事机不密， 啊， 让钱耙子把这事儿啊给查出来了。